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21号星期二，农历8月15，中秋节，祝听众朋友们阖家团圆。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 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迎来第一个游园高峰日， 今年我国秋汛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5成到1倍，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今天拉开帷幕，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中秋前夕传来喜讯，搭载着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昨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3、2、1、0。20号15点10分，从文昌航天发射场，中国空间站时代的第二发太空快递天舟三号扬帆起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钟文安介绍说， 此次任务使用长征7号遥4火箭发射天舟3号货运飞船，将货船送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343公里、倾角41度的运地轨道。 在文昌龙楼镇淇水湾海滩上，全程盯着发射的文昌老百姓自发地欢呼起来。 现在我宣布，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装载着大约6吨重补给的天舟三号，也装了航天员生活物资、舱外航天服及出舱消耗品、空间站平台物资、部分载荷和推进剂等。但跟哥哥天舟二号比起来，内涵略有不同。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总指挥助理邓凯文解释说， 上行货物从种类上比天舟二号要多将近20%，保证航天员3人在轨6个月，所以说物资会更加充沛。 70后航天人马中辉和团队从8月11号起就一直在文昌并肩作战，而他眼里的载人航天精神是这样的。 载人航天最大特点就是复杂，参与的系统特别多，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就需要各个系统密切的合作，每一环就像个接力棒一样，每一棒都不能有闪失。 邓凯文介绍说， 因为之前都是一条货船在天上，从来没有是两条货船同时在天，很快你会看到天舟二和天舟三同时在轨，形成一字形构型的这个组合体。 另据报道，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北京时间昨晚10点08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约6个半小时。天舟三号与天河核心舱及天舟二号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转入三舱船组合体飞行状态。 备受瞩目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开园，度假区为游客呈现了众多电影场景和故事情节，设置了37处骑乘娱乐设施和地标景点，打造了24场娱乐演出，包括特技表演、音乐剧、话剧、巡游、氛围演出、角色见面会等类型，满足各类游客群体的娱乐需求。 带小孩的家庭可以使用园区提供的交替照看服务，一位家庭成员可以先照看孩子，让其他成员去排队体验景点，之后换人照看，这样全家人就都能体验景点。 在游乐项目入口处，家长可以向工作人员要一张纸质的家庭轮换卡，由其中一名家长排队，排到工作人员处盖章后就能游玩项目，结束后再把盖章的卡片给另一位同行的家长，同行的家长就能持卡进入快速通道，直接体验项目，不需要再排长队了。 需要注意的是，亲子游客在安排行程时要考虑到各处景点的身高限制，保障小朋友的安全。 哪些地方的游客参观北京环球度假区最积极呢？旅游平台发现，北京游客买走了开园第一个月的四成门票，天津和上海分别成为北京环球度假区的第二、第三大客源地。排名前十的客源地中有六个南方城市，依次是上海、成都、武汉、深圳、重庆和南京。 市交管部门预计，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将迎来第一个游园高峰日。京哈高速东六环主路以及田家府站、张家湾北站车流量增多。 另外，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等连接郊区的主要高速公路今天下午将会出现返京车流高峰，最高峰出现在下午四点到晚上的七点。 明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3和8。早晚高峰，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交通压力较大，中小学校周边将出现短时排队情况，建议公众错峰出行。 一辆开往郢都的列车昨天在清河站发车，列车上的乘客包括魏晨、俞灏明、陈都灵等影视明星。这是市郊铁路怀密线联合北京国际电影节打造的电影主题列车。 影视明星在清河站打卡签名后，乘坐开往郢都的列车到达雁栖湖站，完成雁栖湖站红毯活动，再前往紧邻车站的北影节主会场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堪称是北京电影节历史上的最长红毯。 开往郢都的列车经过的线路是市郊铁路怀柔到密云线，线路在多个站点实现了与城市轨道交通的便捷换乘。 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郊铁路的总运营里程已经达到36公里。下一步，本市将研究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引导人口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促进铁路与城市深度融合，实现轨道上的直住平衡。 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物业公司立即组织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检查。 北京房地产中介协会也要求全市各住房租赁企业从即日起全面排查本机构出租房屋，及时制止承租人在房间内停放电动车和给电动车充电的行为。 今天是中秋佳节，精致的月色菜和鲜美的鱼虾蟹成为今年中秋京城老字号餐饮的预定热点。老字号饭庄自制的传统口味月饼也唤起了食客们的味觉记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自来红，自来白，低糖少油，健康美味。 在位于西四的砂锅居饭庄门前，外卖窗口中的老北京五仁等口味的散装月饼颇受食客欢迎，中秋节期间几乎供不应求。食客们说， 自来白，自来红，我们小时候也吃这个， 家有老的喜欢这口味，我就给他带着喝。 除自制传统月饼外，今年中秋节砂锅居推出了传统卤菜辽参全家福。砂锅居副经理许瑞达介绍， 它制作工艺确实是比其他的菜要稍微复杂一些，除了有辽参以外，还有其他的多种海鲜组成，也是阖家团圆的一个好的寓意在。 金秋时节，鱼虾蟹肥美诱人，曲儿酒楼的茶油剁椒鱼头、家乡烧鳜鱼等招牌菜在中秋预定菜单里点餐率最高，店内也为食客准备了茶油剁椒鱼头的外卖装。曲儿酒楼经理马冬梅说， 茶油剁椒鱼头呢，首先是湖南特色，红红火火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呢，象征寓意也是非常不错的。家乡烧鳜鱼是我们传统的特色菜，而且呢它是元勋宴里边的菜品，一家人聚餐呢没有鱼不成席。 此外，老字号名店又一顺烹饪出惟妙惟肖的玉兔庆团圆，长春街马凯餐厅的剁椒鱼头王、大地西餐厅的奶汁烤鱼等菜品同样迎来了中秋预定热。 一起来了解国内新闻。根据水利部发布的消息，当前秋汛还在持续。9月20号到10月9号，主雨带维持在西南东北部、西北东南部、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5成到1倍。 水利部先后发出两个通知，做出针对性部署，并派出工作组前往湖北、四川、河南等地，指导地方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应急处置等工作。 自从唐宫夜宴出圈以来，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屡屡登上热搜。9月19号晚上播出的中秋奇妙游又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中秋奇妙游以唐朝宫廷乐师的女儿唐小月为线索，讲述了唐小月通过考验集齐信物，最终与父亲团聚的故事。一个小时的节目展现了打铁花、刺绣、剪纸、皮影、泥塑、舞狮、火龙等传统技艺。 节目里蕴含的团圆和温暖，让许多观众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 中秋奇妙游总导演陆红丽表示，目前河南卫视重阳节的节目已经在策划制作，春节的节目也已经开始策划。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田径项目昨天开赛，福建选手葛曼琪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中夺金，河北选手巩立姣、陕西选手王征分别夺得女子铅球、女子链球冠军。 泳池内，张雨霏为江苏队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广东小将汤慕涵力压河北选手李冰洁和辽宁选手王简嘉禾，获得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男子100米蛙泳冠军被湖北选手严子贝获得，浙江队收获两枚接力金牌。 今天晚上，田径赛场苏炳添将在男子百米决赛中向全运会金牌发起冲击。举重项目东京奥运会冠军李发斌将在男子61公斤级决赛中出战。东京奥运会冠军陈丽君将在男子67公斤级决赛中亮相。 游泳项目今天将产生4枚金牌。东京奥运会冠军汪顺是男子200米自由泳项目最有力的金牌争夺者。徐嘉余将力争男子100米仰泳冠军，傅园慧则力争在女子100米仰泳项目中夺冠。北京选手于静瑶将在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当中登场。 北京男子乒乓球队将在马龙的带领下冲击乒乓球男团金牌，以肖若腾为代表的北京男子体操队将亮相体操男子团体决赛。 有哪些国际新闻值得关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今天将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作为国际多边外交的一大舞台，每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都广受关注。 观察人士认为，新冠疫情、可持续复苏、气候变化和人道主义形势等话题将成为这次一般性辩论的重点议题。 菲律宾参议员拳王帕奎奥19号宣布明年将竞选总统。帕奎奥在网络直播的发言中说，不论在拳击场上还是场下，我都将是一名斗士，我现在接受你们的提名。 帕奎奥现年42岁，纵横拳坛26年，是拳击运动历史上唯一夺得八个级别冠军的传奇人物。他2010年进入政坛，担任过两届众议员，2016年开始担任参议员。 菲律宾定于明年5月举行全国和地方选举。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中国新闻网关注，国家监委制定第一部监察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公布施行。 央视网报道，北京环球度假区预计年接待游客超过千万人次。 新华社聚焦，中西合璧匠心独具，北京环球度假区20年蓝图变现实。 北京日报发表精品署名文章，系统施治为文娱领域正本清源。 北京青年报发表社评，中秋节思古接今，汲取奋进前行力量。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七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会听到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 早晨七点三十分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听到厦门第二轮检测完成，共发现27例阳性病例，强化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管理，社区老年食堂首次纳入监管范围。 中秋佳节适逢金九银十传统消费旺季，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角，传统节日有怎样的新变化、新特点、新玩法？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中秋特别节目，带上心意话中秋。 近日，几起自甘风险自己担责的案例引发关注。大妈跳舞摔伤，认为是被他人绊倒，起诉对方后法院判决对方无责。两名女子在池塘边洗衣溺亡，家属状告村委会等，法院判决管理方也不担责。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如何判断是否构成自甘风险呢？今天下午1点12分，警法在线节目将为您举案说法。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举行首场评委媒体见面会，介绍15部入围影片。第9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开幕，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家里人两个人同时拉肚子。 贾先生说，当天自己和家人没有吃其他特殊的食品，因此他怀疑月饼存在质量问题，希望能退货退款。 然后呢，我说这个月饼我吃的你一盒多一点，剩余的13盒你给我退货退款。然后人商家拒绝了，然后抖音平台也不处理，人家出来这个是短期食品，不支持无理由退货。 而贾先生认为自己和家人都吃坏了肚子就是退货理由。之后他也几次和抖音客服沟通，可对方又要求提供就医证明，贾先生认为很不合理。 然后呢，一直为难的是我说让我去医院检查，你就想，我都过了那么长时间了，我只是吃了一个止拉肚子的药，而且还是没有去医院买，是家里本来就备的就有，因为正常家庭里面都会备的就有。 因为无法提供就医证明，贾先生的退款诉求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剩下的月饼吃也不是，送人也不是，让他十分为难。 买了这么多，也1000多块钱的，主要是送人，我不能说把亲戚朋友坑一遍，我全送了别人了。 记者随后也联系了抖音平台服务热线95152反映问题，客服人员回复说， 这边的话也是看到订单的话退款了，被商家拒绝了。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已经是有专员在跟进会议当中了，催促一下，然后专员会给一个方案和结果的解释。 贾先生反映，很多网购平台都有7天无理由退货政策，而自己是8月25号下单，28号收货食用，29号申请退货的，但却没有得到支持。记者随后也询问了抖音平台的退货退款政策，客服人员表示， 他没有标注一个7天无理由一个退货款，然后他是有一个质量问题，售后是15天，就是申请的退货退款，然后是商家同意申请以后，应该天以内寄出，然后并且上传一个物流单号，到时候是商家收到以后就会退款的。 根据抖音客服人员的说法，退货需要和商家协商，被拒绝后再由平台介入处理，但距离贾先生购买日期已经过去了近1个月了，却一直没有收到抖音专员的解决方案。那么快手、京东等网购平台关于食品这一类商品的退货政策都是怎样的呢？记者首先拨打了同为短视频平台的快手客服人员电话。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买了这个月饼的话，有什么质量问题，退换货应该是怎么处理啊？ 直接在订单上申请售后就行了，女士。 那有没有可能就不给我退呀？ 不可能的，如果说是售后时期之内的商家不处理，他拒绝了退货退款或仅退款申请，直接申请平台介入就行，有专员进行介入处理的。 快手客服人员表示，商品签收7天之内是支持无理由退货退款的。随后记者也联系了京东商城，客服人员则表示，食品类不支持无理由退货，并告知商品都是来源于正规渠道，有质量保证。 食品的话，它一般就是说您收到之后，一般就是说这种短保食品的话，它不支持无理由退，因为它每商品不一样，我们商品它都是有质量保障的，如果说有身体不适，然后就我们就会帮您处理。 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退货政策各不相同，并没有统一标准，那么如何在网购中规避风险，遇到食品安全等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记者咨询了消费领域资深律师葛友山。葛律师表示，像贾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难以取证，还需要相关单位配合调查。 一般是取证比较困难，你必须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是权威机构检测证明说这个质量不符合要求，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消费者保护组织寻求帮助，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投诉，看能不能进一步取得证据。这样的话，如果有充分证据的话，赔偿法律是支持的。 另外，针对现在网络商品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葛律师也建议，选择食品类商品最重要的可靠标准不是价格，而是可靠的渠道和品牌。 首先还是从正规渠道吧，因为这种食品安全问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考察所购商品相应的商标、质量合格证，或者是相应的品牌，尽量选择美誉度好的，就是可信度高的品牌进行购买。 同时，葛律师也强调，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也一定要坚持维权，避免更多消费者上当受骗。 出现问题之后，还是积极维权，以免更多的消费者上当受骗嘛，或者是受到伤害。这样的话，积极的与这个消费者保护组织取得联系，进行投诉。如果确定确实有问题的话，向法院起诉，要求给予10倍的赔偿。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权益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 听众孔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之前购买了北影票务的电影卡，但是最近想要购买电影票时，却发现之前购买的电影卡不能用了。孔女士说，

了。